三十七八岁的人了，穿衣裳虽不能薄透漏，但是裙子、旗袍、筒裤都非常讲究尺寸，描画出他那芭蕾舞演员一般的身姿体态。他从学校回来就到瓜田里下垄干活，倒不是多么喜爱劳动，而是为了享受跟艾蒿形影不离的乐趣。艾蒿却存心要塑造一个村妇的形象，带着嘲弄的口气笑道：“花季草谷弱不禁风，只怕你力不从心呢、啊。 宁叫这筐草累死，也不叫这筐草吓死。” 许荣先这两句话完全是村妇的口吻了。他狠狠地瞪了牵羊上堤的艾艾一眼，背起筐就走，摇摇晃晃，烈烈切切，许荣先真像跳起了芭蕾舞，那是喝醉了酒的卡门。 闺女，放下吧。 杨二奶奶心疼儿媳妇，又骂儿子：“ 蒿子，你是个铁石心肠。” 许荣先更加快了脚步：“ 妈妈，你放下吧，我背得动，我来背吧。” 艾艾扔下两只奶山羊，哭喊着追赶妈妈的背影。许荣先已经踉踉跄跄跑到村口，春闹迎出来，抢过草筐，救了驾。艾艾回到家里，拴了羊，就一声不响地找个角落，躲起鸡食来了。吃过晚饭，月亮又大又圆，满院子都是乳白的月光。艾艾放下碗筷，又躲到角落里，双手抱着膝头，仰着脸儿，直勾勾地瞪着月亮里的玉兔和桂树。艾艾，咱们串门去吧。在后院的葡萄架下，艾蒿冲了凉，换上了拖鞋，拿起一把芭蕉扇，扯着艾艾的手走出门。吕阳堤进行体制改革，党支部以外建立村民委员会和农工商联合公司管理站。过去村里大事小情都是支部书记又抱西瓜又捡芝麻，现在明文规定，村长管行政，站长抓生产，支部书记好像成了闲差。于是这位支部书记便想改当村长，过去的生产大队长当管理站的站长，支部书记一直是空缺。艾蒿把户口从城里转迁到绿阳堤，便是绿阳堤的村民和党员。十几名党员异口同声选他当支部书记，他只有服从决定了。艾蒿紧紧抓住村长和站长这两个人，却不到村民委员会和管理站指手画脚发号施令，每天晚上串百家门，做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带着艾艾出东家进西家，是为了叫这个孩子入境随俗，一天天土气起来。婶子、大娘、老奶奶都很喜欢天真活泼的艾艾，艾艾也最爱听他们讲民间故事，唱民间小曲儿。听完一个又一个故事，还要听一只又一只小曲儿。天色不早了，艾艾明天还要上学，有个大娘就把她搂在怀里，唱起催眠的摇篮曲，艾艾一会儿就睡着了。艾蒿把她背回家去。早睡早起，杨二奶奶的屋里熄了灯，艾蒿和许荣先的屋里也只开着一盏绿伞罩的台灯，窗里灯光，窗外月光，灯光在窗帘上映出许荣先的身影，月光把一簇簇花影投到窗帘上。许荣先在台灯下批改学生的作业， 又代替艾蒿给天南地北的读者回信。艾蒿走进屋来，许荣先扑进艾蒿的怀里。啊，闷得慌吗？艾蒿轻声问。许荣先点点头，那你也去串串门。许荣先摇摇头，绿杨堤的女人一生过孩子便像领下了许可证，开口闭口满嘴村话，乡亲妯娌之间见面三句话字字都是荤腥。有一回杨二奶奶在磨坊碾米，许荣先下班回来到磨坊给婆婆打下手，路上遇见一个爱耍贫嘴的大嫂子。大嫂子一本正经地问道， 妹子你到哪儿去呀？ 许荣先答道， 啊，哎，奶奶在磨坊碾米，我去打个下手。哎，妹子，你跟艾蒿兄弟昨天晚上不是推磨了吗？没有啊，说好了是今天晚上碾米。啊，那就是昨天晚上站下了碾台。正是。哦， 这位大嫂子忽然大笑起来，前仰后合，直揉肚子。许荣先莫名其妙，回家向艾蒿问个究竟。艾蒿点破，话中有话，羞得许荣先烧红了脸。从这以后，他跟绿杨堤的女人言来语去便提心吊胆，只怕上当。两个人从早到晚忙得说不上几句话，只有夜晚同床共枕，伴着窗外风吹花树的沙沙声，鱼鱼细语。早晨四点叫天子一声啼叫，他俩便准时起床，到大河上浮水半个小时，然后艾蒿写小说，许荣先在院外的树林里念英语。五点半钟全家都起来了，春闹和艾艾刷牙洗脸一同做功课。七点钟吃过早饭，许荣先带着春闹和艾艾过河上学。绿杨堤南北两座桥，南桥离村二里，北桥离村一里，过桥到那边的中学又要走弯路。艾蒿从县城公园买了一只淘汰的旧船，找本村的一个木匠打上了几个补丁，早晚接送着母子三人。小船拴在瓜田下的一棵河柳上，外人过来过去，只要招呼一声，艾蒿有求必应。想当年艾蒿的老爹就在摆渡口撑船，一亩八分地的菜园和瓜田并非艾蒿一个人躬耕，他有许多的帮手。我们运河滩的子弟不少人爱好文学，喜欢舞文弄墨，都找艾蒿学艺。课堂就是这片菜园和瓜田，师徒各占一垄，有问有答，老师不收学费，学生不要工钱。中午艾蒿在瓜楼上歇赏，虽然是一座柳枝糊泥巴的瓜楼，却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。瓜楼里一张席榻，一张方桌，一个书架，艾蒿能够看书写字儿。我到他家做客，鸠占鹊巢，艾蒿和许荣先就搬到瓜楼住宿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外文局找我协助他们编选乡土小说，翻译出版，对外出口。我推荐了艾蒿的一部中篇小说和一个短篇小说。局里的外国专家不懂农民口语，难以进行翻译，我便又推荐许荣先翻译艾蒿的作品。商定之后，我到绿杨堤送信儿。许荣先大显身手，给我炒了几个菜，我和艾蒿在月光下开怀畅饮。 老刘，失陪了。 许荣先一身农民打扮，左手牵着春闹，右手牵着艾艾。

回忆重复的活着，离开他的回忆后重复的活着。 比漫天烟火